We've got 2:30, 10:30. We've got 8 hours. Wow. Yeah. 8 hours. 就是说从2:30起飞到10:30中间是8个小时。So it must be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Oh, yeah. Definitely from Europe. Okay. Probably. 很可能是什么呢？从欧洲飞行然后到纽约去8小时。So from the East Coast to West Coast, it takes only 2 hours, right? No, in America? Yeah. No, it's more like 4 or 5. 4 or 5,、 yeah. but not 8 so long. No, not 8, yeah. 好，我们再考虑，如果在美国本土飞行的话呢，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最多也就是4个小时，3、4个小时。8个小时呢，肯定是国外到纽约的，很可能是欧洲过来的。Ace asks, Do I have to go through customs? Yeah.Yeah, the B asked, right? I'm sorry.、 Yeah. Do I have to go through customs? 因为你不知道你要确认 I have to. 我必须 go through customs? 必须过海关吗? A answer? Yes, they will check your bags there.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它是从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It has to be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Yeah, yeah. You have to go through customs. Right. 如果是你是境外旅客 you have to.You mean you are American?、 You come from, say,、 yes. London to New York? Yes. You still have to go through、 yes. customs. 即使你是本国人比如说一个中国人从纽约飞到北京你还要通过海关因为你是从国外回来的。Yes, they will check your bags there, 还要检查你的行李。B, Do they serve a meal during the flight? Yeah, do they serve the meal during the flight? This is the question I often ask. Oh, do you? And are you asking a hot meal or a cold one? Oh. You know, 是有饭吗? Do they serve a meal during the flight? Yeah. 如果没有的话呢, you have to eat before you get on the plane. Right, but usually if it's a long flight, they'll have、yeah. a couple of meals. They have to have a meal. Okay. Yeah. Cindy 已经很有经验她如果 it's a long flight, 如果是旅程比较远的航线比较远的 a long flight usually have more than one meal.有时候是点心有时候是饭。但是呢一般要是一个半小时以上呢都有一点吃的东西。Do they serve a meal during the flight? 这个提供饭这里用 serve, serve a meal during the flight. A says, Yes, and you can also see a film. I hope you enjoy the flight. Uh-huh, you can also see a film. That's what I ask about is the film. Yeah, I was about to say you must like this part, right? Yeah. You're concerned about. Cindy 喜欢看电影所以 Cindy 说一般她都要问飞机上能看到电影吗?You will also see a film. I hope you enjoy the flight, B says. Thank you, I'm sure I will. Thank you, I'm sure I will. 回答什么呢? I'm sure I will enjoy the flight. 因为那个工作人员说 I hope you enjoy the flight. 一般回答是 I'm sure I will. Thank you. 很好就是既有礼貌的而且也圆满地回答了上面的问题。Let me ask, you liketo take a plane better than take a train or you like the vehicle thing? I like to fly more than the train. It's faster. Right. 我问 Cindy, 你是更喜欢飞乘飞机出行呢还是坐火车? Yeah. If I have time though, I would like a train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countryside. Right.Cindy 说那个一般情况下他喜欢坐飞机因为飞机快省时间如果时间允许他坐火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Yeah, if time allows I prefer train You prefer train to flight It's safer It's more leisurely Yeah And also you can enjoy more things in the plane Right, right yeah, 如果我们不急着赶路 If time allows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我说我一般还是喜欢火车、火车让你感到非常轻松不紧张而且呢还能看到比那个飞机上多的东西 When a plane flies so high above the clouds、 right. 当飞到云层上边的时候、You see nothing but the whiteness outside Right,、But the train has no movies 所以、就最担心的就是说坐火车看不成电影了You may like a big bus, a nice bus. Yeah, the buses show some movies. Yeah, some long distance bus show films. Yeah, but then the bathroom, that's the problem.、Mm. Yeah, oh, I understand. Same with the train sometimes.、 Mm. Yes. 所以飞机呢显然方便得多，不光是能看电影，还有很短的路程，节省时间。更重要的，飞机的卫生间呢是辛迪觉得比较方便的。 嗯、 mm. ，其他无论是汽车还是那个火车，让我们很多地方都感到不方便。 Do you like a window or an aisle seat?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 aisle seat.我们说 aisle seat, aisle 是飞机上的那个过道叫 aisle, 啊，超市了一排一排也叫 aisle, aisle seat. Can you give the listeners spelling of yeah, aisle? Yeah, it's A-I-S-L-E. A-I-S-L-E, aisle, 就是那个过道的意思。这个过道呢可不是走廊，而是什么呢？飞机中间那样的过道和超市都叫 aisle。辛迪问我 ,do you like aisle seat or window seat?我喜欢过道的座位呢还是窗户的座位，我说 aisle seat please. You like the aisle seat yeah, too. Yeah, it makes you, you like that too. Yeah, I like it too. It's、yeah. just more convenient to get out. Right. Yeah. Even I don't need to go to the bathroom, yet, yeah. but I still prefer to sit there. Yeah. 我说即使我不用、啊、洗手间，我也不太活动，但是我还坐在边上感到舒服一些，因为呢一是方便活动，第二呢你没有被别人限制在那个里边。Yeah.Window seat or seat near the window, 让你在里边让别人挡着。 Yeah, especially if the plane is full,、mm. I like an aisle seat because it doesn't seem so, you don't seem so crowded. Right, especially when the plane is full. 特别是当飞机上人很满的时候 the plane is full. You like the aisle seat because you don't feel being crowded inside. 就是by the window, 坐在边上呢感觉也没有像坐在窗户里边那么拥挤。Okay, I think we've talked enough today about the airport and the plane thing, the flight. And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大家注意跟它相关的一些日常使用的一些词汇，我们下次课程再见。 Hey, we'll see you for the next lesson.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恭喜您完成了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二册第三课的学习。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轻松一下，欢迎您加入我和严师傅的谈话。你好严师傅，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前两次呢您谈到了您学习英语的动力，另外呢还有您学习英语的乐趣。那么我想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是这样，电台前台啊问路这点英语我能对付，但是呢稍微高深一点，你比如说这空中英语教室，那你就听不懂。我记得跟着电台啊上过一个英语大专班两年，那个老师跟我们说啊，说这个英语啊，当然为了鼓励我们，说英语好学。说这个英语是什么呢？说英语啊，就是这个英国那傻子都会说的那种语言。哎，当时我挺高兴啊，结果越学越费劲，越学越费劲，学了三四年，我说怎么着，我连英国傻子都不如啊。 因为没有那个环境， 因为呀我觉得没有那个环境是根本，但是呢也没把那句话深刻理解下去。不要说英国的傻子，英国最聪明的孩子恐怕要在七岁才能学会一般的语言，但是你要想啊，这个每天24小时乘以365天乘以7，这么长的时间他都在学英语，假如他8小时睡觉不算的话，那他就是一天16小时学英语。咱们要是一天四小时学英语的话，那就用他四倍的时间，4728年。所以说啊，英国傻都会的语言没错，但是非常非常之难。就是刚开始很多人觉得不难，有的人甚至说哎呀这英语还好，有26个字母会了就完了。 也就是说对这种语言还不太了解。 对。 有时候您学到一定程度感觉自己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对不对？ 对。 但是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又觉得进步很难。 对。因为吧有的时候把这一个词儿，我见了他十几次了，可是很多次我见着他我就是连不下这个句儿来。你比如说吧这 present 这谁都知道这就是个礼物，但是呢比如说我给你个礼物，这我能说啊，对吧 ,this is a present, 这谁都会。但是呢你比如说有一句说哎说 everyone present, 哎每个礼物还是每个人都给个礼物。好了，维查叔好，说在座的每一位啊，大家如何如何。下回我又看了一句，说 ，the present and happy, I'm happy。 啊，这又出现了一个 present。 这又一 present， 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是算礼物啊？ 你还是在场的人呢。我再一查说坏了，目前我很高兴。 就这一个词儿折腾了严师傅好几遍。 哎呀，这还不敢举例子，什么敬礼呀、啊、什么提出啊，什么举枪瞄准啊，什么致意呀、啊。这都是 present 的，我说这个费了劲了。所以我这个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人，就是说我说汉语说了50多年了，我学任何一个英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我都要把它套过来成汉语，完了我才理解的。比如说我碰一个词儿叫 pick up， 大伙儿都知道 pick up them up， 接他们，对吧？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 I don't pick up this book， 哎，我说这他接不了这本书，结果我一看是买不起这本书。它里边还有一个什么收听，什么重新振作精神，什么加快，什么抓住，什么战胜对手，所以这确实是太难学了。 这样一个小词组，它的中文意思是很多的。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啊，说我下决心了学英语了，一天学5个词儿，1年1500，3年4500，我就学会了。 算算数呢。 我说你想想吧，你学了1500个词儿，我跟你说，你要能记住500个就不错。再有了，我说这 present， 你知道是礼物，你说这个词儿你算懂了多少？我说最多你就算懂了1/10，你得把那所有的意思都懂了，才算你懂得这个词儿了。另外还有一些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这个学英语不能死套呢？因为大伙儿看过一个电影叫《海底总动员》，可是我一看这叫Friend Nemo， 我就纳闷了，我说人家就找 Nemo， 你怎么就弄成海底总动员了？后来人家说这个才是学英语学到高深，学到融会贯通了啊！既然我把英语翻译成汉语，那我就让对懂汉语的人来说最醒目啊，最触目惊心，达到最好的效果。当然有一些我也有不同意见了，你比如说有一个题目叫什么瞎拼看招，瞎子的瞎，拼音的拼，看招，我一看课文 shopping啊，原来是买东西，还有的买东西写血拼，我说这太吓人了，它也是购物，所以这我到现在也不理解。 这些翻译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 对，这反正这到现在我还是不理解。 不过可能让您感到更困惑了，看来这个语言学习真的是无止境的。 哎，学海无涯苦作舟嘛，这个的确是无止境。不过大伙儿呢，这个确实啊不用灰心。我觉着吧，有的时候容易到什么，你比如说我在电台，就是来人问路啊，找个银行我能回答。你看着我说，你看看人家严师傅，比如才学几天英语就这么流利，是我在这个范围之内我特别流利。你比如说这个的哥英语，他要能的哥英语学生100句，那就满对付他这点事儿了。再一个旁边一秀水街，哎呀，你看人小姑娘17、18岁，那跟老外砍价，那砍的那点一个六。咱们这个尤其这上年龄，我这个年龄段学英语，它不是那个目的非常狭窄的，但是你要提高自己，你要产生一种乐趣，所以困难重重，而且也有它的这个不同的层面。就跟我觉得啊，我举个例子，不知恰当不恰当啊。小学一年级咱们学什么呢？1+1、1+2、1+3，加法。完了咱们就学3-1、3-2。小学的加法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大数减小数。等咱们学到5、6年级了，怎么1-2了？说这个肯定老师出错题了。不是，人家开始的负数了。也就是我在电台这一块我熟了，但是你比如说我看看，比如说看看很简单的东西吧，我看看心理学啊，我看看每个国情资文，那就麻烦了。反正到现在我看报纸还是很有问题。 那您以后学英语有什么打算呢？您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跟您实话实说，我没目标，我天天进步就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看来还是您的儿子对您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对，我觉得人生都是这样，就是说你每天都感到有新鲜的东西，每天都有值得你看、值得你听、你想的东西，你这天肯定是快乐的。否则你就是钱再多、职位再高，恐怕也是终日焦头烂额，找不着快乐。 好，那么我们祝严师傅在英语学习过程当中呢，能够找到更多的快乐，天天快乐，天天进步。好，谢谢您。 哎，谢谢。 听众朋友，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呢，我们一直在和严师傅聊天。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确是这样。其实这种苦呢，是外在的一种苦，那么我们内心的甘甜，只有自己能够知道。